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0月31号啦，今日 Halloween 啊，今日先系正嘅啦， 我已经冇咗呢回事 啊，系啊，因为 冇朋友约啊， 同埋因为咧系闲日啦，所以咧、基本上嗰个庆祝嘅活动大部分咧系啱啱嘅一个 日啊， 周五、周六、周日咧去尽晒啦，基本上我成个社交平台全部都系 洗版啦，系嘛？ 首先朋友即系观众嗰班就会见到即系叫做cosplay 晒或者做晒所有造型，即系今晚去边度玩啦。 系 跟住一啲打碟嘅 DJ 有唔同界别嘅 DJ 咧，亦都 host 唔同嘅 party 喺香港唔同嘅地方，系啦系啦，又甚至乎离岛又有啦。今日有 EDM 嘅，有可能一啲 underground 啲，即系各类音乐嘅 DJ 亦都有唔同嘅 party 玩啦。咁所以成个社交平台喺啱啱礼拜五六。啦，特別即係星期五六係最多嘅。咁今日雖然係正一，但因為始終聽日要翻工，我唔知大家嘅狀態 係 點嘅。 我琴晚我就係記得我琴晚收工翻屋企嘅時候，搭呢個嘅地鐵嘅時候，係見到超音鼠嘅，係佢係完整地成個人都著一套公仔衫咁扮超音鼠嘅， 係 幾完整嘅。咁我都覺得幾欣賞。不過佢係嗰啲咧。有少少 low cost cosplay 嘅感覺咧，所以佢個頭咧，即係佢個樣咧，係揾啲妝咁樣油咗塊面，有啲尷尬。但係都幾有心機，幾有創意嘅。咁啊，大家應該呢幾日 今晚唔知大家又點玩法啦， 出盡法寶啦，都應該 係啦。咁預告下今日咧6点钟，我哋嘅嘉賓將會有 Katrina 梁昇恩嘅。係 啦，今晚亦都帶嚟佢嘅新歌 Minute 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即系都几挑战性嘅对佢嚟讲，因为即系同时间要表达一个即系懵懵整整嘅情绪之余，但系又要不失嗰种 sweet sweet 嘅声音，咁啊，所以转头咧就可以听到 Katrina 讲一讲即系呢首 Minute 嘅即系去创作嘅一个过程啦。 系啦，咁啊，另一时间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嘢 发生啊， 系发生啦。咁首先咧，寻日我哋都有讲过噶啦，呢个礼拜五咧，11月23号。系啦，星期五嘅六至七咧，将会有我哋 骚 动音乐嘅现场回顾啦。咁啊，声音版本就会喺我哋节目嗰度听得到嘅。 视像版本方面咧，就会11月4号星期六啊，下午1点到2点咧，就会喺呢个港台电视31啊播映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电台同埋电视两边一齐都睇晒佢啦。 系咁今个礼拜啊，我哋搵翻出嚟啊，再重提一次，究竟有边啲嘅嘉宾咧会出现咧？ 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可以喺呢个骚动音乐嗰度见到嘅一啲单位就非常之 包括有Yumi 啦、Win Win 啦、细猫啦、Seeker 啦，同埋 Six 嘅五个单位， 冇错。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呢个星期五我哋节目里边就可以听到啦。但系同一时间啦，我哋系冇放慢我哋嘅脚步嘅。 我哋嚟紧又有多两场嘅现场演出，将会喺今个月嘅11月16号同埋17号咧，即将要举行啦。 系，所以大家系可以即系叫做 即系 mark 低定啦，因为我哋呢一个星期四吓11月2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就会招募观众， 冇错， 咁就系 for 11月16日星期四嘅现场音乐会。咁究竟咧有啲咩嘅阵容咧？我哋听一听。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6日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st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好，咁啊，听到16日呢一个嘅阵容啊吓，咁啊有一啲嘅乐队嘅朋友啦，亦都有一啲即系自己会玩乐器嘅朋友一齐咧，即系嗰日就好犀利啦，即系你见到就系同以往嗰几场会系好唔同嘅一个感觉嚟嘅。 系啊，咁啱啱讲嘅阵容就会喺11月16日咧，喺我哋港台嘅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呢一度咧，就会即系有个现场嘅音乐会啦，亦都现场录影啦， 冇错。 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喺今个星期四11月2日咧，咁就留意住我哋骚动音乐 吓，系啦，五点就要听实啦， 系噶，系啦，亦都可以准备定谂定噶啦，就系、是、啊，即系你有几喜欢，即系你讲出啦，你中意当日其中一个单位同埋讲少原因咁样样啦，咁我哋都系嗰句啦，我哋都系按住大家嘅诚意啊， 冇错， 大家嘅喜欢程度嚟去即系叫编配下咁样样啦，咁大家可以谂定啊， 同埋都要斗快添啊，因为点解要？諗定就係因為到時要鬥快打上嚟㗎喇，因為上次我哋兩場嘅演出都真係非常之爆場啊。 咁同一時間呢，今個星期五啊，11月3日星期五啦，除咗會播頭先講嘅即係重溫之外呢，11月3日星期五又係5点钟呢，你就要準備定啦，聽我哋騷動音樂，因為我哋11月3日星期五呢將會招募11月17日，即系两个星期后嘅星期五咧，嗰一场嘅现场音乐会嘅，咁啊，究竟11月17日又有啲咩表演单位咧？而家又俾你听下，你又可以 mark 低定。如果你系佢嘅 fans 嘅话，又谂定啊，究竟点样能够表达你对佢嘅喜爱啊，而可以换取到呢个入场睇嘅机会咧？ 喺 11月17日嘅阵容就系咁嘅。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7日将会有193、Beanies、CY 陈中泽、梁乐彤同埋张曼芝，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咁啊，留意住啦，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单位，亦都有 好容易捞乱噶。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17日咧呢、這个呢、這个嘅环节咧，你就留意住今个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咧，我哋5点钟又会开始喺节目当中话俾大家听啊，点样去招募一啲现场观众有机会上到嚟睇呢个现场演出嘅。 系啊，咁如果你啱啱即系 mark 唔切或者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噶，我哋好推荐大家听重温啊。 系或者吓大家。keep 住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呢一个嘅宣传声带嘅， 系啊，咁就可以知道啦。咁我哋亦都呢个礼拜去到嗰个时间点咧，亦都会招募噶啦。咁啊，礼拜四、礼拜五就会招募咧，16、17日啦，即系啦。 冇错，头 先都讲晒噶啦。咁啊，真系唔记得咗就自己咩啦吓， 冇办法啦， 冇办法啦，就自己加油啦。 系啦， 除咗加油，唔知讲咩好啦。 问定身边啲朋友有冇人得闲嗰日一齐帮手打下电话啊？咁 样系啊，或者你听到啱啱一啲嘅阵容。你发现你身边有啲朋友系一啲提及单位嘅 fans 嘅话咧，你都可以话定佢听，喂，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波盛同斌神嗰个骚动音乐咧，有现场音乐会啊，有你中意嘅单位咧表演啊，咁 你会唔会攞飞啊，帮你打上去？ 系啦，你唔使讲咁多，你同佢讲话咧，上网 search 啲 keywords， 一系骚动音乐，一系斌神，一系波盛，就揾到节目，就揾到重温，就有机会知噶啦。 冇错，咁啊，即系年尾啊嘛，最紧要咩啊？ 咩啊？ 年尾啊，要益朋友啊， 醒神， 即系要同啲朋友。打翻我關係，係因為好快咧，到下年新年嘅時候又派利是。 做咩？你谂紧啦咩？ 唔系，冇咁。 哦，大家你嗰封啊， 冇咁长远，冇咁长远 啊！ 谂翻啲近啲嘅嘢先，因为年尾咧要执屋啊，我要执屋，我要同你打好关系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是，我又要问你嗰啲收纳技巧啊。 哦，你要执屋啊嘛？ 要执屋、啊。 哦，系啊，我最近真系即其实定期都有啦，但我最近咧，我有一种啊，那个契机系咩咧？就系、是、我去日本 哦，买好多嘢。 虽然大家对于我买衫。 衫嘅 taste 啊。 系 都 系 有啲保留同埋有啲意见啦，系啦，即系最 好奇啦， 最简单。最近又收到啲 friend 又揶揄啦，即系譬如嚟紧要做兄弟，咁跟住咧就要买嗰啲兄弟团嘅裤，就去 U 记，跟住个 friend 就 at 我就话唔使啦，你喺日本都买到啦咁啊。我好似啊，深入民心咗啊，成为咗代言人，劲过钟少同埋劲过力真啊！ 全部人都知啦，真系 系啦。咁所以咧，系啦，即系买衫呢件事翻到嚟咧。我就真系 执衣柜， 因为你多咗嘢啊嘛，永远都系嘅。你唔腾出一啲空间，你冇办法摆一啲嘢落去。咁、当然收纳嘅角度咧，其实我呢段时间睇好多片啦，同埋有睇书嘅，攞一啲概念。因为我觉得我嗰个问题系在于有啲概念上嘅嘢，即系收纳嘅方法系一种。咁但系咧有一啲嘅叫收纳师啊或者收纳达人都会讲咧，你净系盲目追嗰个收纳嘅方法咧系唔好嘅， 系 唔系唔好啊？唔足够，因为你只系将啲嘢好似左砌右砌，但如果你个习惯冇根本性地改变的话咧， 系冇用嘅， 系冇用嘅。你只不过系暂时性，我将啲嘢 自己呃自己啦， 分咗类塞埋咗落去咁样样咯。即系例如最简单就系会讲一啲收纳嘅空间个柜桶，其实咧大部分其实你七成满系最好嘅，但系你好正常。 我系十一成满，我系十一成满 正常啊，平时打爆噶嘛，唔打爆你。点样对得住自己咧？ 我离谱到咧，我最近咧真系执衫啊嘛，要咁然后咧我屋企有张嗰啲电脑凳，咪有个 iPad 噶嘛，咁、我 你用衫嚟做啊？ 唔系，我习惯性咧，有时着完啲外套啲褛咧，咁我就就咁搭搭喺个电脑 pan 嗰度啦。咁有时懒起上嚟咧，搭完一件咧。咁啊，再搭第二件上去， 正常啦。 跟住搭下搭下咧，我由上年嘅秋季定冬季搭到而家，跟住我嗰日想揾翻一件外套出嚟，我喺嗰张凳嗰度抄啦，一件、两件、三件、四件， 你老婆整得你顺嘅，点 解仲有嘅咧？点解可以表演紧魔术咁啊？搭极都仲有，跟住然后好似成七八件褛搭咗喺个凳 pan。 点解你老婆可以接受到嗰个凳 pan 咁？因为佢唔坐嘅， 唔系因为佢有份。 哦， 唔系，但系佢好衰嘅，佢好奸嘅。屋企有两个大衣柜啦，咁本身系讲明一人一半噶嘛，即系一人一个大衣柜咁。 投诉啦。 咁每个衣柜有分两边咁样啦，都系自己噶啦。跟住结果咧，即系我当有四格啦，总之有四格大衣柜，佢占咗三格，我得一格。 喂，投诉啦！ 所以我咪要问咯， 冇啊，你要分即系冇办法，你呢啲家事嘅嘢咧，我喺作为，就算我一个 外人好难， 我做一个有牌嘅收纳师啊。假如啊，即系假如我系有啊一个证书都好，有啲家事嘅嘢咧，我真系帮你唔到啦。唔系啊，但系咧。你头先讲过，你嗰啲即系呢啲好老土，但即系你个习惯，你容许咗第一件喺度咧，你就唔会停噶啦嘛。 啊、 你啲同你识一样搭上去咧，就会你搭你咁样嗰种噶啦。因为咧有一个 concept 咧，其实咧我一路我女朋友成日都同我讲嘅，但我一路都唔知点样实行或者冇一个概念咁啦。佢就系话其实，因为佢都有以前即系佢自己都好中意执呢一啲收纳嗰啲咧，佢都有睇嗰啲片咧。我谂其实我而家睇紧就系佢唔知几耐之前睇紧嗰啲片嚟噶，因为啲 concept 全部我都听过嘅咁样样啦。咁但系通常你知道系咁噶啦， 佢讲你唔听， 唔系唔听嘅，不过未知点实行咁样样啦，系啦。咁你上网睇完啲片咧，佢有一啲嘅延伸咁样，你就会知道啦。最简单一个概念就系你屋企嗰啲物件咧，佢有一个专属嘅位置啊，要。咩叫专属嘅位置？就系我举个例，你啲底裤你系有位置，洗完之后佢系属于嗰度嘅，咁你先唔会将佢咧劈咗喺一啲地方。 咁一定有噶。 咁即系譬如你 摆噶， 系啦。咁所以你系需要有呢一件事。譬如头先你讲出街嗰啲衫，就你有冇一个专属嘅位置，就系攞嚟安置一啲出咗街嘅衫，系可以整理到佢咧，即系类似系咁嘅概念。同埋一啲专属嘅位置系你用完之后你会。摆翻落去嘅， 系 啊，即系譬如你散银咁样样，咁成日弃到成台都系，你有冇一个专属嘅位置系 accessible 方便？你一打开个柜桶，你就可以摆入去咧。咁佢有佢属于嘅位置，咁当佢再出现一啲同一类嘅新嘅嘢时候，佢可以落到去啦。概念系咁样。我其实你啱啱个反应同我一开始听嘅时候，即系点啊？ 唔系我个反应系咁满咗点咧？咁满咗之后点算咧？ 所以咧呢一个。 就是啱啱一开始讲啦，嗰、那个概念还概念，一个技巧还技巧，但系嗰个概念亦都系一件事。即系譬如散银，你有一个专属嘅位置俾佢，但系散银有专属位置，佢都会爆噶嘛，你唔可以唔处理佢噶嘛。即系你会唔会有一个习惯，就系你每我当唔好今日，你每一个月，你啲散银系会攞出嚟，假设你用咗佢啦，或者将佢摆落去出边啲散银收集机，入去八达通或者 whatever， 即系你系有呢啲咁样样嘅习惯附带，你先至系真系解决到嗰样嘢。而呢啲习惯你养成咗之后，就是一个 system 咯。 其实最好，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习惯就是我习惯将屋企嗰啲可以回收嘅嘢就攞去环保回收，嗰度起码已经悭翻少少位置。 我 但系衫真系搞唔掂。 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习惯就开始用电子付费咯，咁你就唔会有嗰啲散银嗰啲出现。开始学习用下唔好咁多散银， 先进啲 咯，佢 步下， 即系由呢一步开始，可能就会好啲咯。你有冇谂过系呢一样？ 都有嘅，都试紧噶啦。 同埋即系我而家将会有一个大工程，但我未进行嘅，就系、是。衣柜啫，我发现屋企衣柜真系位置有限啦。咁但每次执咧，我都系嗰啲叫做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医脚痛医脚， 医脚系啦嗰个状态。咁但系最好咧，其实系将你所有衣柜、所有衫行晒出嚟，分一次类，然之后做筛选之后摆入去，而唔系哦，我今日就想执呢一个窿，今日执嗰个窿，因为咁样就变咗咧，你嗰个系统冇好好分嘢啦， 系、 哦，同埋你当。某一个类型嘅嘢，你今次执完之后，下次执另一个 area， 咦呢度又有一件咁样样嘅，我当系保暖底衫咁咯。上个礼拜执完，今日又有，咦咁、那个 system 好似咪乱咗，同埋你数唔到究竟呢一个类别其实 有几多， 总数有几多咧？即系我最简单而家开始执紧啦，但未咁大工程。譬如喺屋企着嘅衫咁样，其实我有冇需要有咁多件咧？咁但系我好多白色嘅 T 恤咧，成日大家睇访问上都见我着出嚟啦。到旧咗嗰啲，我就全部归类晒屋企着。但系嗰度可能讲紧有六至七件啦。其实我有冇需要咁多件咧？即系你轮换嘅话，净系喺屋企着，系咪两件或者三件？咁有其他啲咪捐出咯？ 数数好似都有四件喺屋企。 系啦，即系你要分析你自己屋企嘅习惯，然后你要数下究竟你喺屋企着嘅衫，其实需要几多套？可能冬季夏季几多套？咁够数，其实你就唔需要再加上去咯。 其实同埋咧，你会发现咧，即系好似我咁啊，我着嚟着去咧，你会发现好有好多衫好似，但系其实着嚟着去都系嗰几件咯。跟住然后有一啲 keep 住喺笼底就硬系唔攞翻出嚟。 所以好似 Brian 话斋，最紧要个系统啊，你有个系统啊先得噶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举办完善地区治理，共创美好社区研讨会，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作专题发言，对完善地区治理体制提出四点睇法，包括要坚定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彻底清除港版颜色革命土壤，持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并且以系统集成的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助力良政善治。郑雁雄话：基本法规定区议会是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主要职能是接受咨询和提供服务。但是回归之后一段时期，反中乱港分子利用制度漏洞，将区议会变成对抗中央、阻挠政府施政、播毒煽暴的政治平台。他强调，只有回归宪法和基本法原意，改革重塑区议会，切实落实行政主导，才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1%， 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上升 0.1%。 在住户收入上升和政府多项措施支持之下，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三季按年上升 6.5%， 升幅较第二季略为放缓。贸易方面，由于对货物的外部需求疲弱，整体货物出口继续下跌，货品出口总额按年下跌 8.6%， 较第二季 15.1% 的跌幅有所收窄，货品进口就跌 6%。 政府发言人话，访港旅游业同私人消费将会继续支持今年余下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困难的外围环境将继续令货物出口同投资同消费气氛受压。特区政府接获格鲁吉亚政府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前往格鲁吉亚旅游，最长可以逗留30日。入境处话，格鲁吉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关免签证安排为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带来便利，并且有助两地加强旅游、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当局话，现时已经有169个国家和地区给予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待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原本完成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到机场迎接。三个航天员抵达北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休养，之后会在北京会见传媒。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今朝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对出去到兆麟苑这一段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近友爱村。较早时康庄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港岛入口，龙尾是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的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继续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去到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纪元，在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深水湾泳滩。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跟住南湾道那段车龙排到去门牌110号对开。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本身已经系跳舞老师，而家有埋自己作品，风格好突出噶。 毫无理

在这里那拥当冠军。若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盼望，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界请你绽放，就求天父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不怕寂寞。峭壁多高，如前没去路，你天气一刻变暴躁，被划了一刀，仍怀疑着每步，你心里的鬼怪乱舞，在这里顾虑都太早，路太远，每步跟你数。若面向我可以迷惘，就放心去彷徨，让我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正面世间请你绽放，就靠天父导航，喜欢很远看着你。相信你便会强壮，能给我心安。Remember the tiger in you, there's so much you can do. 喜欢很远看着你。只向前往。 用呢首歌提醒你，佢系何雁诗。歌名叫做 Tiger in You， 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今日呢位朋友啊，出去好多唔同场合都会撞到佢噶。 系啊，宾神，新人呢一年唔知佢有冇认识到啲咩人，有啲咩人想多谢嘅咧，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良识姻缘际会，唔知道佢最想多谢嘅系边位呢？ 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Katrina， 嗨 ，Hello， 大家好。 咁我哋送上呢个卷轴啊，嚟到第二卷啦。今次呢一卷就系、 今日送俾 Katrina 有呢一句啊，良识 姻缘际会啊。系啊，呢、這个成语姻缘际会，即系讲紧可能喺即系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会有一啲嘅姻缘。个姻缘唔一定系情侣，即系遇到一啲唔同嘅人啊，可能有啲帮助你嘅人、好嘅人喺身边出现咁样样一个意思嘅。 系 啦，因为我觉得喺譬如而家派呢一首歌喺呢个时间点，就系你今年做新人嚟讲，系差唔多会有一个少少总结哦。呢、這个新人年好似慢慢开始倒数阶段， 系 由第一首歌到而家，其实即系呢段时间里面会可能遇到啲咩人啊，啲 咩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就呢一卷咧就系呢个时间送咧，好似都几啱嘅。 啱啊，啱啊。 系啊，因为上次即系第一首派台就 Lines 应该都半年前嗰阵时，大概四月左右咁样啦。 系。 咁喺呢半年之间啊，即系中间有出过 stay 啊咁啦，即系呢半年嘅你经历咗啲咩咧？呢个新人年。 哦，我觉得自己大个咗好多， 系 同埋处理嘢方面成熟咗好多啦，咁亦都好开心，就係即係好似呢个卷轴咁讲呢，即係我遇到好多好好嘅人去帮我手啦。我记得初初一开始做音乐嘅时候 ,especially 派歌嘅时候，嘩好多嘢都唔識，即係譬如我嚟到港台究竟边个门口入啊咁样。即係今次嚟到就啊我更加熟路啦。 认得啦咁。 係啦，认得啦咁样。咁同埋即係一路以嚟都有好多人去帮我手啦，呢个我係好感恩嘅。咁亦都遇到好多嘅团队同我夹得嚟啦。咁即係自己嘅努力係好基本，但係遇到好嘅合作团队呢个真係要靠运气，所以即系我都好好彩遇到啲好多，即系好多好好嘅人去帮我手咯。所以呢个卷轴啱 啱啊！例如咧，今年有冇点样认识咗啲点样新嘅音乐人啊，新嘅朋友咁？ 遇到譬如 Gen Y 啦， 系 T 妈啦，即系呢两个制作人都帮咗好多啦。咁譬如呢一首歌 Minute 嘅作词人林宝啦，同埋之前有合作过嘅 Oscar 啦，咁其实佢哋都系一啲好叻嘅填词人啦。你知道我亦都有好多 ideas 啦，成日都咁我又好即系我又担心我太多嘅 ideas 会限制咗佢哋嘅 creativity 个创意啦。咁佢哋亦都好有耐性去听我讲嘅嘢咁样。咁呢啲嘅合作团队其实我一路我都即係好開心可以合作得到啦。咁譬如今次嗰個導演卡豪咁樣啦，即係佢亦都容許我去擺我好多嘅 ideas 落去。佢話呢個係你嘅 MV， 你嘅故事，佢希望ideas 係由我嚟，而佢係用一個專業嘅用佢嘅專業去 support 到我嘅故事咁樣咯，咁我覺得我嘅意見俾人重視啊！ 即係起碼嗰件事好似自己都有份咁樣，係自己嘅親生仔咁講。係 啊，係啦，即係譬如同埋即係一路我以嚟合作嘅即係化妝啊、頭髮嘅團隊啦，或者宣傳嘅團隊啦，即係一路都即係對我好好咁樣，即係原來有時可能會有啲甩漏咁样，咁但系都即系好包容，同埋成日都会好鼓励我咁样，即系有时咧，即系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啦，有时啲嘢，唔系啊 ，OK 啊，你加油啊 ，OK 啊，你最叻咁 样，好热血啊， 系啊，我听到呢一个我就放心晒咁样， 最紧要系呢一样啊，即系个自信好似好紧要咁样， 系因为我成日都会好担心，我唔 OK， 我唔 OK， 我唔 OK 咁样，咁有啲佢哋会嫌即系。You know, 有些人可能会嫌烦的嘛，但是即我身边的团队都说你最靓咁样，Katrina 你最靓，即系拍 especially 拍 MV 个朝头早咧，你知口中面中嗰啲啦。我今日个样系冇中啊 ，No 你最靓咁样讲，跟住拍完嗰一晚话唔系，其实今朝个样真系有少少咩，但系我帮你搞掂咗啦。 同埋因为为咗成件事大家顺利咧，你嘅自信心好紧要，因为你上镜，所以点都一定系讲紧你最靓先啊。等你有自信心咧，件事容易啲搞啊都。 系啊系啊， 但系嗰份自信心慢慢建立咗落嚟之后，而家去到呢、這个。状态仲需唔需要已经内置咗呢份自信喺心入边啦？定系都要有好多唔同嘅人去俾信心，可能音乐上也好，可能创作上也好，都要有一啲嘅说话去肯定你，就会件事觉得啊有信心啲啦咁样。 我谂 throughout 即系呢一年啦，其实都收到好多朋友对我嘅意见啦。especially 即系 DJ 朋友，我哋即系你见我都会问你哋啲意见。其实讲真，你觉得首歌系点啊？咁样咁我好中意你哋俾到啲好中肯嘅意见我。咁一啲系令到我进步啦，另外一啲亦都系赞咁样啦。咁我 through 呢啲赞，我即系心入边都慢慢可以建立到少少嘅自信咁样。 去到最后，其实呢啲即系赞美嘅说话，其实都唔会嫌多嘅，所以大家可以继续 build up 我嘅自信咁样。 赞多啲啊！ 因为你呢个都系一种自信，大家继续赞我，我受得起啊！嗰种。 我需要 build up 我嘅自信，希望大家赞多啲，继续唔该。 咁有冇一啲嘅部分咧，系即系呢一年里边，你觉得都仲系叫做摸索紧，或者仲适应紧嘅嘢咧？即系啲自信心慢慢 build up 紧啦，跟住去同唔同嘅人合作，开始可能摸到一啲嘅 pattern 啊。咁有冇一啲位係，我仲係適應緊喎？呢啲位都仲要時間去學或者去適應咁噶。 我覺得係time management 啦，即係因為即係一個獨立歌手，好多嘢都要自己做啦。咁即係好開心有個團隊可以好多嘢我都可以。即係靠佢哋幫我手嘅，但係有啲嘢真係要自己做嘅時候，即係例如譬如宣傳禮物啊，點樣去設計啊，或者係作歌上面點樣去做啊，其實好多嘢都係我自己嚟噶嘛，咁所以就有時都會做到好夜，我都唔知道叫好夜定好早啦， 即係去到差唔多天光，凌晨四五點嗰啲啦。 我最討厭就係見到呢個日出，即係大家見到哇日出好有希望啊，唉又做到。 唔系你租个冇窗嘅地方咪得咯，你咪唔知系咪日出咯。 又唔好嘅冇窗嘅地方，真系 就太辛苦啦。 系啦系啦，咁系啦咁样咯。同埋即系有时咧，即系我系一个比较内向啲嘅人咧，咁但系即系好多时都要即系讲多啲嘢咁样噶嘛，要所以要逼自己讲多啲嘢。其实 trainer 你要讲多啲嘢咁样，系呢一个位，我觉得我系要再即系。改善咯，即 系 好多人都话喂识咩识咪点识咪啊你好笑好多咁样，但系即系譬如一上台我就 Hi Hello 咁样， 系咪啲顾忌嘅？即系上台你觉得好似 proper 啲定点，所以就会 hold back 咗啲嘢噶？会唔会系因为咁啊？ 我唔知道，可能我 stage fright 或者唔知道， 系 啊， 但 off stage 就冇乜问题啊，就做翻自己就 好。你见我 系啊。 癫 样啊！系啊，即系 off stage 嘅时候就冇嘢嘅，又系系，所以我就好奇，嗰样嘢系点样样咧？即系因为如果用得到 off stage 个状态喺 stage 度，其实你又舒服啦，同埋个 character 又好似会再明显啲咁。系啊系啊，即系嗰个自己咯，即系呢个就要再去摸索。 系啊系啊，吓， 因为头先你都提到就系即系喺呢一年里边认识，譬如 JMY 上次第一次做访问嘅时候，知道点样揾佢啦 ，Oscar 都系啦。譬如上一首歌嘅 Tima 头先都 mention， 佢 Tima 又系点样？去 approach 系咪又系即系 send message 过去胆粗粗揾佢咁啊？ 哦，系啊，跟住之后后屘咧，佢因为太多嘢要做啦，跟住之后我就见到佢 miss 咗个 message， 跟住我觉得唔得，我系要再 approach 你，跟住之后我就 through 朋友 系 再去揾佢咁， 系， 跟住佢话哦唔好意思，我 miss 咗你个 message， 哦好啊好啊，可以一起合作啊， 系， 跟住之后就促成咗上一次 stay 嘅合作，嗰次嗰首歌仲有一个英文版咁样， 系， 即系除咗广东话亦。都有英文版都，哇好开心，因为我本身写嘅 demo 咧，其实系有即系英文嘅，跟住我就问佢，其实我英文嗰个歌词其实系好 complete 噶啦，好完成噶啦，跟住佢话啊，咁可以录埋英文，我心谂，咁既然你咁讲到啦，咁就 thank you so much 啦。 啊，但系点解第二首歌嗰阵时就会系谂起同 Tima 合作去揾佢咧？有冇咩特别原因？ 佢系一个我一路以嚟我都好想合作嘅 producer 嚟嘅，因为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搵 Tima， Tima 冇错噶啦咁样讲，系咯 ，can't go wrong 噶咁样，咁再加上即系我有听过佢即系监嘅歌或者系佢做过写过嘅歌，其实都好啱 stay 嗰个 vibe 嘅，咁所以就系咯。就覺得應該係揾佢噶啦，即係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即係我人生一定要有起碼一次同 Tima 合作 嘅機會。點知喺新人年可以做到就 yes， 都真係認識咗佢咧。即係因為好似你咁講，佢都會忙碌啊，成究竟喺嗰啲即係錄音時間或者傾嘅時候，係都有啲時間可以即係傾少少偈，睇下喺呢個監製身上有冇啲即係唔知學下啲嘢啊，或者了解下呢個 industry 啊，有冇呢啲咁嘅機會㗎？ 都有嘅。佢嗰、那個。其实我哋录音嘅时候，我哋录咗三个 session 啦，跟住即系我都总有要唞嘅时候嘅，咁佢都即系同我讲话，哦，即系喺作曲啊或者喺唱嗰方面点样可以再进步啲啊咁样嗰啲，你知即系入 studio 同你喺 live 唱是完全是两回事嚟噶嘛。哇！我入到去觉得哇，好难听，我觉得自己唱得。即系仲要知道咧，你 TMA 个 studio 咧好靓噶嘛，我心谂咁靓，我本身一入到去又唔系话好有自信嘅，但入到去我都觉得喂，我自己都 prep 好晒所有嘢先入去。我想喺一个咁靓嘅 studio 唱得咁难听，我觉得对呢个 studio 系一个 insult， 一个即系好唔 respect 呢个 studio 啦。跟住之后，跟住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样我就 又再请教 Tima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 producer 的 which is good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你严谨了我那一 part 的话我就 yeah 我就任你去怎样玩都可以因为呢即我好即 我会有时担心呢、同人合作的时候大家可能 miss 了一些 details、我自己是一个很麻烦的、即是会很挑剔的人我就会挑一些东西而 Tima 做了这一部分的话我就很放松、你 搞 什么、我会做到你的要求最重要你继续挑剔、我就很放心给他这样、即是挑剔即是去要求这样任何东西我都做给你这样 因为平时就怕就自己挑剔的话出声好像烦到人又叫第一啲合作又不好意思讲太 deep 咁太多咁 难得你有咁多要求我就 fulfill 你啦 但我想知头先你讲个问题就是我、去咗一个 studio 嗰度录嘅时候出现嗰个状况嘅咁點解一段時間可能 Tima 亦都會即係按住話啊嚟到 studio 個狀態好似唔係太好嘅時候，可以幫你去 tune 去調整咧？ 通常因為佢本身佢自己都識唱歌嘅，咁所以咧佢一講啲嘢，我大概都會明嘅，係啦。咁同埋我哋有三個 session 啦，其實第一個 session 大家都知，其實都係試下想知道把聲可以做到去點樣咁樣。咁嗰個 session 就佢講咗好多嘢，我 mark 低咗好多嘢，跟住之後翻到即係兩個禮拜之後翻嚟，我就覺得脱胎換骨咗。跟住之後佢就話 What have you done？ 跟住我 I don't know 你寫咗啲咩咧？有冇記得寫咗啲咩㗎？例如 我写啲嘢好虚嘅，即系嗰啲譬如 hey Airy， 跟住我就画个 bubble 咁样，好似好多 emoji 咁样，喺份歌词，我份歌词好花嘅，通常都系同埋我会有啲位咧，即系譬如stay 都仲好啲，譬如 minute 嗰啲咧，系要好 on beat 噶嘛，咁我就要好大力笃笃，即系喺嗰份歌词就唔会用即系。打直畫啲線咁，嚓嚓嚓嚓咁畫翻啲一定 位，啲重拍位就要畫， 係啦係啦嗰啲咯。 所以你嗰啲 symbol 啊，或者嗰類去代表咗嗰啲嘢㗎。 係啦係啦，或者係嗰啲歌詞嗰啲廣東話嘅發音應該係點樣發，咁樣都要即係寫清楚咁樣。 系咯，其实一路几首歌，喺广东话上面，你自己有冇觉得呢个 challenge 都几大咧？我记得你第一首歌时讲，即系广东话上面要发音或者唱起上嚟都系都唔同噶嘛，同英文自己写嘅时候。 系啊，系啊， 系啦。而家嚟到第三首，会唔会已经适应得多啲？即系摸索到自己广东话嘅通系点？ 我觉得好似好咗嘅，系啦，你觉得有冇好咗啊？你哋？ 我觉得是不同了因为三首歌的那个 attitude 不同 是 的即是我觉得反而是听到那个 variation for stay 的时候会听到你的那把声明 speed 一点相对于 the lines 的时候是不同一点即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有 variation 嗯 我觉得是今次这一首呢我会听得出是那个广东话上的发挥 我 终于听到了 而家我係最冇資格講呢一樣嘢。 你揾到要揾翻自己個通啊！ 我要揾翻，我而家揾唔翻。 你講廣東話個通。 我而家揾唔翻自己個通，但係佢揾到一個好適合呢一首歌嗰種啊，有少少掹掹整啊嗰一種嘅廣東話發揮落去咧，又好似感受到嗰個情緒多啲喺裏頭咁樣嘅。 係 啊，掹整嘅 Katrina， 你自己覺得咧？ 我自己覺得好似顺咗嘅，系啦，咁有进步系好事啊， 系啊，系啊，继续啊 ，keep 住啊，进步系唔会完 咯，系啦系啦，跟住系咯，有进步咯， 系。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喺九龙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嗰度嘅快线咧有意外，咁啊现时一带咧好塞车啊，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德朗村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德朗村。仲有就系长沙环道美孚啊，喺南昌街对开都系有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嘅，去到弥敦道近太子道西。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比较多车嘅，龙尾近启田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都比较繁忙啦，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新民实道，龙翔道嘅龙尾近虎山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队五个女仔都咁有朝气，青春无敌啊！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x 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沙井同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会有沼气、硫化氢等毒气，开工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危险评估同空气测试。负责人要依从合资格人士的建议做好安全措施，例如通风装置、个人防护装备，先可以发安全证书给工人开工。只有受过训练的核准工人先可以入密闭空间工作。密闭空间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查询请电劳工处2559-2297。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音乐冇错冇对嘅，就算你弹错一个音，好可能嗰个音就系令到你一首歌非常大热。信自己嘅直觉，同埋要对自己出咗嚟嗰个音乐作品，对嗰方面系有信心。然之后希望呢个世界有个角落可以有一个人听到，咦，我中意呢个彩音。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同大家解救佢同音乐嘅关系。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元濟會。 咁我哋送音乐咧，继续有 Katrina 喺度啦，咁啊有你第三首嘅广东派台歌啦 ，Minute 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啦，又系好似好中意估下，然后交俾你揭晓啦。 冇错，我估咧今次咧就估个造型啊， 系， 因为个造型好抢眼，即系喺 MV 当中我哋见到一件 兔仔 嘅服装啦，咁啊其实。即係以往都記得 Katrina 喺一啲 MV 入邊都會即係引用一啲角色去投射翻喺首歌裏頭。咁我估今次佢呢個兔仔嘅造型咧，其實就係嚟自於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裡面嘅三月兔，因為咧。我見到個表情應該就係估錯咗啦。 我冇講咩嘢啊， 佢未揭曉嘅，你繼續講先。 不過我繼續講埋落去先。 係 點解會係呢個角色呢就係因為三月兔本身係一個會。成日亂講嘢、胡言亂語嘅角色嚟嘅，即係你有時分唔到到底佢幾時係清醒，幾時講嘢係亂咁講嘅咁。咁所以就投射翻落首歌入邊 ，mini 就係、是、啊，你有時講嗰句説話，我都唔知係講真定假嘅。 啊，係啦。咁我想估咧，係首歌intro 部分嘅嗰啲聲效嗰種叮叮噹噹，一步一步，嗰、那個感覺就好似即係呢首歌講緊嗰啲啊，唔知真定假，所以一開始好似有一種好小心提防住一步一步睇下你係即係睇定啲先，睇下你係一個你嗰句嘢係真定假。我覺得個 intro， 因為我幾中意個 intro 嗰個咁樣去入嗰、那個叫做 chorus 嘅位置嘅開始，所以我覺得個 design 係有一種咁樣嘅 visual 或者一個感覺啦，係啦，係啦，好啦，我哋兩個估嘅，你又可以揭曉啦。 今日可能全錯啊，我哋 係啦， 又唔係全錯嘅 50-50 啦， 係， 波成嗰個係啱嘅， 哦，係可以講多少？呢、這個係咪喺 demo 嘅時候你自己都 係啦，係啊，因為咧我好中意。即係我成日都好希望歌詞啦，同埋呢個 melody 咧本身係貼緊翻個主題嘅。 嗯， 即係佢哋呢兩樣嘢，我覺得 suppose 應該係相扣嘅。 係。 咁所以咧喺寫 demo 嘅時候咧，嗰、那個 intro 咧已經係有一種係定唔係，係定唔係嗰種感覺。 啊， 係啦。跟住之後就後屘就即係嗰時嗰個 feel 啦，呢一首歌嘅開始個 feel 就係定唔係定唔係？哎，我唔理啦，我照問你先。Do you act 咁樣咯，就係、是、咁樣咯，係、 哦。OK， 咁啊，跟住去到譬如 verse 之後咧，有一段係即係再下一個 chorus 前咧，嗰、那個、那個節奏又變咗嘅，即係好似又 pre-chorus 嗰 度。係啊 ，pre-chorus 嗰度啦，咁嗰個又係一個點樣樣嘅？ 一個 bossa nova 嗰個。 係 係 啦，咁嗰、那個即係頭先前面解釋咗嗰、那個、那個、那個腦裏邊諗緊嘅嘢啦。係。嗰個 pre-chorus 突然之間變咗，又係咪嗰個諗法又係點樣？ 因为我觉得想描写到那个首歌不是那个情感呢是跳来跳去、因为呢之前是很 heavy 的嘛 是 即是 first 的时候 是 跟着之后 chorus 也都是比较即是重 beat 的东西的嘛那中间如果是一些又是那么重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太重了、所以我就希望那个 pre-chorus 是一些轻一点的那么刚好我也都觉得好像时下的广东歌好像比较少 bossa nova influence 嘅東西，咁、所以我話不如加啲一啲對大家嚟講都係新鮮嘅嘢啦，咁就亦都係輕嘅嘢，咁所以就揀咗 bossa nova 呢一個風擺落去 pre-chorus 嗰度咯。 係因為嗰個位置突然一轉一轉，咦又醒一醒神咁樣樣， 又未知好棘，咁但係你會覺得係好新咁樣， 係 啦。 所以啱啱講嘅唔同部分，譬如 chorus 啊、pre-chorus 啊，甚至乎 verse 呢啲嘅 structure 係咪？所以你喺 demo 嘅時候，其實都已經係即係砌好咗，係同而家都係一樣。 係啦係啦，即係你聽到 pre-chorus 咧，其實個歌詞咧都係嗰啲啊好 sweet 嘅嘢，即係一個不留神，簽一個假情人咁，一個不留神就係嗰啲。即係輕啲嘅嘢啊，咁樣嗰啲 會 casual 陣間，就有一個啦咁啊。 咁所以希望就有啲輕鬆啲嘅嘢喺 pre-chorus 嗰度，希望歌詞同埋嗰個即係嗰個 arrangement， 但係都係可以夾到咁樣。 咁但係呢一首歌喺自己寫 demo 嘅時候，係咪都係今次又係先係全部英文先咁樣開始，就已經又係有咗而家即係 chorus 最重要嗰幾句咁樣嘅？ 其實。 唔係成首歌都係英文嘅，今次我淨係寫咗一個Do you actually mean it when you 即係basically 就係嗰啲英文歌詞啦。我淨係寫咗嗰啲啫，因為咧我又想試下一個新嘅寫法。之前咧就係所有嘢都係英文寫好曬嘅，咁我唔知咁樣會唔會影響到嗰個 melody 個 flow。咁所以今次咧我就覺得不如我試下。冇咗嗰啲英文歌詞，我睇下我寫嘅 melody 會唔會又有啲唔同咁樣咯。咁所以今次淨係 keep 嘅咧，就淨係嗰啲英文嘅歌詞係啦，因為嗰啲就真係嚟自我嘅 story， 我就唔知道點樣可以搣甩佢嗰啲㗎，係啦，咁所以就係啦，就係、是、有咁樣嘅、那個創作嗰、那個。 个 process 系个 process 就系咁样。 咁而家我哋见到广东话词嘅部分系当初漏空咗佢啊，定还是都有个 melody line 喺度嘅？但系我唔填啲词落去主语咁样样去写出嚟咧。 系有个 melody line 咁样嘅， 系 啦。 吓，咁呢个系个 process 咧。咁但系呢个创作嘅起源，头先讲嚟自于自己啦。咁系一件咩事触发到你要讲呢件咁嘅事咧？ 我再说了 痛苦嘅回忆， 又唔系嘅，即系又未至于咁痛苦嘅。誇張咗嘅 ，Well I'm a drama queen， 所 以啱啱入咗戲啊，大家睇唔到 啊。咁你俾少時間我，當我滴兩滴眼淚。 佢做翻 off stage 嗰個自己啦， 大家攞啲紙巾出嚟，俾佢抹一抹先。 其實又都即係當然係嚟自自己嘅經歷啦，又或者係身邊嘅人嘅經歷啦。咁好多時即係譬如人與人相處咁樣啦，朋友之間可能好耐冇見過，你話好耐冇見啦，得閒食餐飯啦咁樣。咁我嗰時我就話好啊，幾時啊？跟住之後後屘咁耐都未復我嘅咁樣咯。跟住之後後屘我就覺得只有個港字咁樣。 係。 喂，如果系嘅话，你就唔好讲呢句啦。 呢个系多发生嘅状况嚟，我深信。 呢句好似系一句 NQ 咁样，喂，搵人食饭，喂，搵人饮杯嘢啊，咁大家就好似 stop 咗 conversation， 同埋知道 move on， 大家做翻自己嘢啦，咁样，好似懒礼貌嘅一个 end topic 嘅一句嘢咁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即系嗰时我唔知啊嘛， 你就会认真对待啦。 哦，系啊，咁几时啊？咁样，跟住啲人就，我遲啲復你啊！ 但我想問呢一句説話咧，即係可能每當你認識一個新嘅朋友嘅時候，都總會有一個機會係講呢句説話啦。嗰個朋友，你會唔會每次聽到一個新嘅人同你講呢句説話，你都會信佢一次先？你都會覺得佢真係會約你食飯先嘅，咁然後再聽耐咗之後，先發現喺原來佢都係講大話咁樣。 我而家又唔會咁 认真对待呢句嘢， 咁认真咁讲嘅。初初一开始咧，就会觉得咁几时啊？咁去到中间有个位就系、究竟顺唔顺利好咧？而家去到就系、讲笑啫咁样 已经习惯咗，磨蚀咗啦你。 啊，系啦，即系已经惯咗咁样咯。咁同埋去到譬如男，即系同，即系有另外另外。一个即系点讲，即系如果拍拖嘅时候相处嘅时候，即系都会讲啲我阵间打电话俾你啊咁样。我心谂好咯，咁我等埋你先冲凉咯。咁我惊 miss 咗你个电话，咁耐都未复我嘅。跟住之后后屘觉得，跟住后屘等到即系冇得再等啦，即系要冲凉啦咁样。跟住第二日咧就讲话，我话咦你唔系话打电话俾我咩咁样咯？啊系。但系呢啲嘢咧，唔系即系大家都会成日都会发生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不如将呢一啲故事写做一首歌啦咁样。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对呢、這、一个情况咧系有啲名言嘅。系啦，咁或者系自己都会做嗰、那个得闲食饭，即系讲得闲食饭嗰个人咁样。我觉得呢首歌都系俾自己都系一个即系警惕嘅。 系 啦，咁所以咧，你见到我咧。即系我最近咧，我都有问啲朋友，我觉得呢首歌点啦？咁好听。我 Do you actually mean it when you say it？ 用翻呢一句。 系啦。 原来系咁嘅。 跟住佢哋好似有啲压力咁。唔系我真系觉得好听。我讲笑啫。 系突然之间惊，要challenge咗添，点算咧？我系咪唔诚恳咧？个样咁。咁啊，一去翻头先个 scenario， 譬如朋友或者新认识嘅人讲话搵人食饭，咁你而家调节到自己啦。咁譬如喺自己另一半讲嗰种。我转头打俾你，嗰一样嘢，你会唔会因为嗰个身份，对方嘅身份唔同啦，即系你重要嘅人，你嘅另一半，佢咁样样 miss 咗一啲，或者讲完之后冇做到，反而呢一件事会上心或者会嬲咧？ 我嗰时会系当然系会嬲啦，即系系咯，好直接咁样去讲啦，即系你又话打电话帮我等咗你咁耐，咁你又 咁 之后后屘我就即系有即系直接咁讲话，亲爱的，咁样好似唔系好得咁样讲， 你唔系第一次啦嘛， 系啊，究竟我应唔应该信你啊？即系如果你系hea 讲嘅呢啲嘢。It's okay， 咁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你其他认真讲嘅嘢我都会当係你 hea 讲㗎喇喎，咁样。咁就即係要认真咁样去讨论呢一啲问题囉。 係。因为始终佢唔係一个新认识嘅朋友，可有可无㗎，即係你另一半相处。 係啦。咁我究竟係我认真对待你讲嘅嘢，即係我认真对待呢一个 relationship 啦。如果你係想我唔认真去讲呢一，即係唔认真去对待你讲嘅说话，即係我唔认真去对待呢个 relationship， 係咪 ?It's okay,but 你要话帮我听，即係我喺呢一个 relationship 度嗰个态度应该系点样囉。 所以喺你身上好一致嘅，即係所有嘢都系，即係如果认真就所有嘢都认真对待，唔认真对待 casual 嘅就所有嘢睇个 relationship 相关嘢都会可以 casual 对待。 係啦咁我用嘅时间同埋嗰个 effort 都唔同㗎嘛。 啊通常但你一咁讲嘅男人就唔认真嘅对唔住。 玩下啫 ，我以后会改噶啦，跟住过一排之后又 再翻啦，最后， 跟住我又会唱翻 Do you actually mean it when you say it？ 好万能啊呢一句，当人哋一个反应嘅时候，你就可以呢、這个好似抛人咁样啊，你系咪真系咁噶？ 系咪真先？ 系咪真先？ 我本身咧做呢首歌嘅时候咧，我系嗰个 demo 咧本身系更加。是不是又不是叫嬲的，但是更加晦气的。但觉得好像不是几好的。我觉得即是我不希望即是出的音乐是即是我自己出的音乐是会充斥咁多的 negativity。所以我尽量都希望我的音乐就算有一些比较即是不好的情绪啦，我都希望尽量 twist 它转了一些比较 sweet 啲 or 即是冧啲咁样，系咪讲真噶 ？Instead of 你咪讲真噶而家咁样嗰啲啦。 但咁你话本身系即系 negative 啲，系咪即系嗰啲 sound 嘅嗰个叫做所谓即系 color 上面系会沉啲、暗啲咁样嘅意思？即系啲字都系呢啲噶啦，咁样。 系啦，字就系更加用啲用字系会更加晦气嘅。 系。 跟住之后同埋嗰啲 chord 咧。 系。 都会是更加 minor 啲嘅，而家就冇咁 minor， 系啦，就即系 positive 啲咁样 ，major 啲咁样，即系有啲位咧，我本身如果系即系用翻我本身嘅情绪嚟唱嘅话，我听翻出嚟我就觉得哇咁。即系咁晦气嘅咁样， 好恶咁样。 系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俾人见到咁恶嘅 Katrina， 好似都唔系几好啊。收埋呢一面先咁样。跟住之后，即系我都仲有个偶像包袱嘅心口。跟住之后，我就希望即系一个靓啲但系 sad 啲嘅 Katrina 去呈现俾大家睇啦。咁所以我就我都有問我嘅唱歌老師 Max 嘅，咁就話你試下笑住嚟唱，因為本身首歌已經係 sad， 咁你笑翻嘅時候可能會有翻個 sad 個 tone 已經喺度啦，但係你笑嘅時候會可能會 cute 啲咁樣咯。 咁而今次又係同 JMI 合作啦，咁啊即系 JMI 佢在 producer 呢一首歌上面啊，過程有啲咩位置？ 其实佢俾咗好大自由度嘅，系啦，都系嗰句啦，你自我好多 idea 系嘛，跟住之后 就掉晒俾佢。 系啦，我话我觉得咁样同埋咁样，你觉得可以摆喺边一个位可以唱到呢一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情绪啊咁样咯。跟住之后咁佢都有俾佢嘅即系佢专业嘅意见我啦，跟住咁同埋因为其实嗰个 arrangement 同埋个 melody 咧，我都改咗几次嘅。跟住之后，即系我都会担心话，会唔会即系麻烦到佢咁样？咁佢话啊，唔紧要啊，可以再改啊。 你都好中意扮佢。 佢系比较 chill 嘅感觉咧，佢成日都会俾人，但系佢又做嘢又做得快啦 ，which is good。跟住之后同埋即系佢。 最后整到出嚟个 arrangement 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咁样。咁有啲位咧，我觉得再可以 twist 到嘅，跟住之后佢又再同我去 work more on it 啊，即系再做多啲嘢啊咁样。Especially 其实个 Bossa Nova 嗰度咧，我冇谂过系可以做到一个咁咁 cute， 但系又可以 match 到前同后。 系。 arrangement 嘅系咯，而家个 arrangement 系即系我好中意咯， 系因为佢可以一跳跳咗去第二样嘢， 系啦，但系又拼唔到埋一齐咁样， 系咁啊。至于喺即系呢个就系首歌本身成个过程啊，各样啦。咁喺到嗰个 MV 上面，头先阿斌估嗰个 兔 仔啊，嗰、那个系佢估啊嗰样嘢啦，就错啦。 我又唔会话错嘅，因为我冇谂过。 今次呢个兔仔系纯粹自己想象， 系啊，但系咧我可以咧加落去，我之后咧如果人哋问我 兔 系啊兔仔嗰个 outfit 有啲咩意思啊，我可以加少少落去。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多谢你提供嘅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谂法， 系啦、啊啊，多谢你。但系咧，其实一开始咧，我做呢、這、一个点解会有呢个兔仔嘅 outfit 咧？是因为嗰日拍嘅时候呢係中秋节啦，咁我就係嗰隻玉兔啦。 好嘢。哇，好彩你唔係盂兰节咋。 原来係咁。 如果你盂兰节我都唔知你扮咩，扮钟馗咁样。 龙婆咁样， 或者端午节一系扮只粽，或者扮乜鱼啊 ？OK OK， 我朝头早如果唔饮水消肿，我就系嗰只粽啊！ 食字 好嘢，但系就因为拍嗰日系一个中秋节，呢个系一个元素，变翻咗你。 不过只不过系一个咁啱啫 ，Let's be honest。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咧，咁我就想用一个。形象啦，去描写我自己一个会好纯情嘅小女孩咁样啦。咁我就同导演卡豪去倾，我话一个即系着一个简单嘅 outfit 实在太简单，我哋嚟啲比较即系更加得意 啲 系啊，浮夸啲嘅嘢咁样。跟住后屘咧，有一次咧，我就喺 Instagram 度咧就 look 到见到呢一个 outfit 咁样，跟住之后我就同我 stylist 讲。就是娜娜喜欢这个 是他啦 是啦是这个啦跟着之后我就跟个 stylist 讲啦，咁 stylist 就借到返嚟啦，咁我就觉得太好啦，咁因为兔仔俾人个感觉系嗰啲好纯情啊，好 cute 啊咁样嗰啲，咁呢而 Stone 呢佢就我就邀请咗佢做男主角啦，咁佢就系一个呢好神秘嘅人嚟嘅，你见到佢呢戴嗰、那个鼻咧，其實係描寫佢係一個嗰、那個叫咩啊？ 木偶奇遇記嗰、那個， 係啦，木偶啦。咁咧你知道咧，木偶咧係一個講大話嘅一個角色嚟噶嘛？咁我又唔想咧將一個角色咧portray 到好負面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將個鼻咧雙長縮短，伸長縮短咁樣，即係話啊，佢係咪講緊大話咧？佢係咪唔係講緊大話咧？You never know。咁所以我就呢、這个好纯情嘅小女孩咧，接触到呢一个好神秘嘅角色咧，咁就即系发生咗一连串嘅嘢啦。咁就用一个象棋咧，去描写我同佢之间嘅博弈啦，即系我之间嘅交流啦，即系好似一场比赛咁样，好想摸清对方嘅底，但系又摸唔到。 系啦，要行一步，跟住要褪一步咁样嗰啲咧。 我想话做过一幕，我觉得哇，真系劲辛苦，已经死咗好多脑细胞。 点解？真系因为真系要做， 因为真系 真系做噶，真的。即系唔系嗰啲求其咁样，求其笃个窿咁样落去摆落去嘅，真系 make sense 嘅。咁啱咧，即系我哋嘅导演卡豪咧，系呢一个被导演工作耽误嘅呢一个 棋手啊， 系啦，棋手咁样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呢步行呢一步，呢步行呢一步。 系真系认真捉，即系如果识捉嘅话，睇嗰啲步伐嗰啲唔系乱咁行。 系啊，系 make sense 噶，系真系同嗰个故事嘅发展咧系有关联嘅。 哦，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翻去再睇下咁， 系都系围绕住一路讲紧嗰样嘢，即系你讲嗰句嘢系咪真系咁嘅意思咧？就围绕住呢一个 concept， 所以就有呢一首嘅 minute 啦。系啦，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喺今年 Katrina 呢一首之后，仲会有啲咩发生咧？咁啦，咁啊，多谢你啊，今日 好 ，thank you。 To me, you're like name with you. 做很多封广告，总担保可无用。哄骗了仰慕，蜜月后没泥波。明明爱是很好最美，却在我亲人。如今某告白再吸引，可到换来不幸。我恐怕一个不留神，我签了一个假情人。门面摆得多上尘，嘴巴倒入吻痕。朝廷没播分虚假理性，只讲后人。长年怨妇带走身与你，信任了本能。曾经萝卜一剑多兴奋，不需要剧情指引。我不再当个可怜人，我好有安慰先会神。人搞不清楚底蕴后 Katrina 的 Minute， 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